在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逝世23周年之际，妇女同盟工作人员和盟员7月6号在平壤的妇女会馆举行了金日成同志伟人风范研究发表会。会上发言者强调，因为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创立主体思想和先军思想，为朝鲜革命指明前进方向，所以曾在世界地图上失去光芒的朝鲜，能够拥有一种最科学、最独创的指导思想，沿着自主事业和主体革命事业的道路勇往直前。